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6集 C 级实验。院长办公室，江院长已经安排好了一个物理系的实验教室，他跟几个教授还整理了物理实验室的考核内容。秦冉到江院长办公室的时候，打印机还在刷刷打印，周颖也还没走。秦冉换了一只手拿书，礼貌地打招呼：江院长、周博士。江院长等在打印机边，手上拿着订书机，等所有纸张打印好之后，他一份一份地订好又整理齐全了，然后低眸递给秦冉。秦冉接过来，随手翻了翻，是一堆物理理论性还有实验。 秦冉，来学校这么久，你听说过物理实验室吗？ 江院长沉吟了一声，缓慢开口。秦冉不紧不慢地把一堆文件整理好，才点头。上次去周院长那里签保密协议的时候，周院长跟他解释过。 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周校长越过我们，直接给你报了十二月初的名。 江院长拿出了给秦冉准备的小型实验室的钥匙，递给了秦冉。 题目跟实验都在我打印出来的纸上，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，你潜心研究。其他核工程、自动化的课程都不要管。 听完，秦冉垂了眸，他大概知道了江院长找他的原因。十二月份的考核是他跟周院长单独说的，周院长当时也跟他列举了利弊。眼下江院长跟周博士这个表情，大概是觉得他考不过正常考核，理论考试他可能过，但物理实验不太可能。尽管如此，物理系一众人还是给他单独开辟了一个教室。秦冉看着手上一堆的文件，好半晌笑了笑。好。 回去看书吧。 江院长不想给秦冉压力，没有跟秦冉解释太多。 有遇到不懂的就问博士，各位博士的电话我也打印出来了，在最后一页。 秦冉对京大没有什么归属感，考京大只是因为潘明轩、宋绿婷之前也刚好在京大。此时看着江院长，他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。没有跟江院长多说，他也有四年多没有碰物理实验了。物理实验室的实验考核他不知道有多难，连宋绿婷都那么认真，秦冉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江院长的要求。他拿着江院长给他的钥匙去了综合楼的一个小型教室，里面摆放了一堆物理实验用具。实验室内没有人，他就用了小反应堆做了个试验。晚上七点，程俊将车停在了物理大楼的楼下。七点到了，秦冉还没有下来。程俊挑眉，他拔下钥匙，打开手机看秦冉之前给他发的教室，直接朝综合楼的小型教室走去。教室在三楼最里面的一个角落，很安静，门是半掩着的，白色门框，透明玻璃。透过玻璃能够看到秦冉站在实验桌前，白皙的指尖拿着密闭的金属型磁性容器，一圈圈螺纹，结构复杂，另一只手谨慎地把它放到玻璃罩中。他低着眉眼，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他垂下的长睫，浅色的阴影落在眼睑上，眉宇间是少年人的轻狂，是实验室唯一的亮色。程俊知道他应该是在做物理实验，就没有进去打扰他，只往前走了两步，大长腿随意地横在走廊上，停在窗户边，两只手撑着窗台， 黑色的眸子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意，又浅又碎地看着他。秦冉做实验一向十分认真，他注意着小型反应堆的变化，拿起笔跟身侧的记录文件记录下来数据。记录完看了时间，已经到了7:30，他下意识地朝门外看了一眼。程俊停在窗口，眉眼如玉，身形修长。 怎么在做实验？ 车上，程俊把空调温度调高，秦冉让他把车灯开了，然后低头翻开他刚刚记录的数据。第一次反应堆不太成功，能量只有他预想到的一半。他靠着椅背，带着鼻音说，实验室考核。他一边说着一边翻记录的数据。遇到难点的时候，他给核工程专业的教授发了过去。核工程专业教授正在修改他的 SCI 论文。电脑右下角的社交账号跳了一下，教授打开一看，是秦闪，物理系的新生王。加了他这么久，秦冉几乎没有问过他问题。教授放下了自己的论文，打开秦冉头像，看了一下他提出来的问题。教授年近50，在实验室待了20多年，实验方面的内容他轻车熟路，很快就找出来秦冉存在的问题，给他发了过去。确定秦冉没有其他问题了，教授才继续自己的论文。刚修改了几行，他才发现不对。 奇怪。 教授打开秦冉的聊天记录，前后看了好几遍，才喃喃出声。 这不是 C 级实验吗？ 这边，程俊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。亭兰的停车场很大，有2层，十分宽阔。晚上灯光也没有那么特别的暗，一栋楼4个电梯，住户基本上2层或者1层才那么一户，电梯并不繁忙。程俊一手拿着秦冉核工程的书，一手按下了电梯的按钮。身侧，秦冉半跟在他身后，手上拿着手机，回看着教授给他的讲解。眸色认真，漫不经心地思索着自己哪一步出了问题。电梯从18楼下来，叮，门开了，没人。程俊侧身看人还在身后，伸手直接扣住他的腰，把人拖进来。他淡定地按了楼层。 冉姐。 秦冉大概有了思路，漫不经心地抬头，语气不紧不慢的说。程俊头低下，扣着他腰的掌心压下，贴上秦冉的唇，有一丝丝凉意，扣着秦冉腰的掌心带着炽热的温度。时间不长，不到1分钟，程俊的唇往旁边移了移，气息略显不稳，但还是贴着他的嘴角，眼眸微低，瞳色俊然。他缓慢又镇定地开口道， 到了。 叮，电梯到达楼层。屋内，程木已经摆好了饭菜，今天没有什么人过来，只有程木跟程金。一行人吃完饭，程金拿了一个信封来找程俊。程俊头也没抬，手里翻着另外一堆打印出来的 A4 纸张。 先放着。 程金点头看程俊一眼，才发现程俊手中是实验室的考核题。 这是？ 他一愣，没问程俊，只是退到一边问正在泡茶的程木。 秦小姐明年3月份要进物理实验室。 程木把水倒进杯子里，又小心地数出7片茶叶，闻言头也没抬。 不是。那就还好。 程金压低声音看了那边的程俊一眼。 我还以为秦小姐3月份要考核，那么变态。 实验室考核，程金这行人自然也试过， 除了程虎，其他几个人全都铩羽而归。见程木泡好了茶，他直接拿走程木手中的茶，刚要往秦冉还有程俊那边走，程木的声音面无表情地响了起来。 秦小姐参加的是下个月的考核。 程金闻言，脚步成功顿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